前如果想要在广播里面放一首江蕙的歌，同时是那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很经典的歌曲，我好像只能从加号，或者说是风吹风吹花哪里去，又或者是周杰伦贡献歌词的落雨声这几首歌当中选一首来播放。但是因为在李宗盛的既然青春留不住演唱会里面听到了这首歌的另一个版本之后呢，现在我的歌单里面也多了这样的一首好歌，李宗盛跟江蕙合作的晚婚。所以我想喜欢李宗盛版本的朋友也可以立刻找起来听听看了。下午的3:07，收音机的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的下午的3:00开始，也希望灵动的旋律和音乐可以赶走小暑大暑节气之间的这种沉闷的感受。 手大大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绽放它留给我的情怀，春天的手要翻越它的等待，我在暗暗思量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手大大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燃烧它不承认的情怀，清风的手要试探它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怎么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从来喜欢都爱成悲哀，怎么舍得如此伴你入主怀，当我越是深爱脾气就会越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同时凋零同时盛开，爱情的手压拂过它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它轻轻地摘。 真情。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叫做勇气，所以我勇敢地开了话筒跟他一起唱。我们都知道勇气是梁静茹的代表作，但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忘了她的词和曲的创作都来自于光良了吧。听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你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在听歌唱歌的过程当中跟戴怡保持交流和互动。我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的瑞塔说，听片花能够感觉出来戴怡很喜欢唱歌。是，那这样一个节目叫做和你一起唱，但其实片花要表现的意思有很多重，其中有一重就是在别人眼中的我可能唱歌非常非常具有实力，但其实我要告诉自己一定要有自知之明。这个自知之明用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他就会努力地告诉我不要每一首歌都摁开话筒好吗。有把握的歌你再唱。好了，接下来这首歌交给更多的男士， Right Here Waiting， 来自于范逸臣。 Oceans apart day after day, and I slowly go insane. I hear your voice on the line, but it doesn't stop the pain. If I see you next to never, how can we say

张美琴那年的情书，一段表达真情实感的文字，一张认真挑选过的信纸，一段认认真真书写了好几遍才敢塞进信封里面的情书，想想这样的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好，所以要谢谢小美把这样的美好留在了音符，留在了旋律当中。看到微信平台上面的费姐说，可以接受带遇见有把握的歌再摁开话筒，但是呢不接受你明明在跟唱却不打开话筒。瞎说什么大实话，你看说得我这么开心，在广播在话筒前都忘乎所以。其实主要就是歌词不是特别的熟练。好了，上半时段这首歌和你一起唱的歌交给张志成 Fight for Love， 我们待会儿见。 你是否也在迷恋的时刻失去自己的灵魂，而听八方爱的学问，一朝半世就亮着诚恳，发挥温柔的技能，攻下寂寞的围城。总有个不再思念的人，不再听哭的情歌，有一天感觉终于松开了心底的那些纠葛，眼看幸福垂手可得，一转身回头又没有了，你想得到永恒的什么，得先学会放下永恒。是谁呐喊着要这气为爱沸腾，是谁战败了留下这疼的伤痕，曾经那么的饥渴，曾经穷追而不舍，还好当初的天真让回忆的气氛有多动人。是谁埋伏着等一次重逢现真，是谁胆怯了选择孤单的旅程，就算结局不同的可能，不管这一段值不值得，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你会输赢只是过程，体会到什么才是结论。 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好旅游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即日起报名中青旅遨游网暑期线路，立减高至500元。欧美、海岛、东南亚、国内游，千余条特惠线路任你选。亲子乐园、私家团一价全。全包缤纷主题玩个够，确认过眼神，你还等什么？详询400-600-6666，或至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aoyou.com。 旅游去哪儿？去13陵啊！观古迹，赏文物，览美景，品美食，看表演。德胜门872，直达13陵。萧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萧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的可能性依然比较大，尤其是西部和北部地区出现降雨的可能性更大，并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雷电蓝色预警持续中，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要注意防雷防雨。另外，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还在有效期内，请不要到地质灾害易发区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暴雨，东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由黄渤自导自演，王宝强、舒淇、张艺兴、于和伟、王迅、李勤勤、李幼霖联袂主演的电影《一出好戏》将于8月10号全国上映。近日电影幕后真人秀《另一出好戏》第二集上线，不仅介绍了剧组开机前的复景工作、海滩后第一场戏选景地、持续恶劣天气的情况，更还原了各主创的拍摄经历。主创们全身心投入电影创作，好戏由此开始。暑期合家欢电影《神奇马戏团》将于7月21号全国上映。前天影片在北京举办了首映礼，中文主题曲演唱者周笔畅作为特邀嘉宾到场，电影主角小仓鼠也现身首映，与周笔畅互动成为了焦点。再来关注皇后乐队传记片《波西米亚狂想曲》发布新的正式预告，依旧有 We Will Rock You 和另外多首皇后的名曲，对乐队的更多描绘也揭开了面纱。音乐、摇滚、梦想和生活，改变听众，改变命运。影片描绘皇后的多个阶段，迅速崛起，莫库里生活失控而让乐队几近内爆，她的重病时刻，以及最终乐队成员聚首，创造了摇滚历史上最伟大的表演之一。影片由德克斯特·弗莱彻执导，11月2号北美上映，中国内地有望引进。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974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首广东话老歌《难得有情人》，来自于关淑怡的很经典的代表作品。我也看了一下微信平台上面的留言， Jango 还有 Zay 以及徐徐，你们在听这首歌的留言让我想到了一句话，确认过眼神都是7080的人所以基本上我放这首歌也没有放错哈，能够召唤出更多潜水的老听友，或者说曾经喜欢经典代表作品、喜欢经典老歌的朋友。下午的3:38，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下午好，我是戴毅。 三七你一个人鸟飞向巴黎，尊重各自的决定，维持和平的爱情，相爱是一种习题，在自由和经历中犹豫，你问过太多次我爱不爱你。 Black Black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去证明，也不知道怎样证明，相爱是两人事情，我不喜欢你怀疑，怀疑爱是可怕的武器，谋杀了爱情，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 Black Black Heart 是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我明白，停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巴黎下了一阵天雨，送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我 要那么的密切，可以每一秒钟永远在一起。你问我爱不爱你，这个不是个问题。早就说过需要空间才能继续，我也真的不希望你离去。我们就试试看，各走各的路。别哭，这个只是个短短的遇见，别搞得那么复杂。你不是一直说要去巴黎吗？ 今天感觉北京也是在憋着一场雨，上午的时候还接到了短信，是说有雷电蓝色预警。不知道会不会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下来这样的一场雨。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的留言，棒影，他说 Hello 戴毅，上次听的节目还是在你休产假之前，感觉又听到你了真好。我给他回复是说，这三句话分别说明了你听过我的节目，你知道我升级做了妈妈，以及你很久都没有听974了，对不对？下午好，棒影。 忘掉忧愁之后能变得年轻，也许还能够飞檐走壁，时间停留在最好的记忆，

只会为你不保留我想过。Oh no， 没时间寂寞，想要天天交货，像闯了般的祸，好不容易胆子都变偏词穷，全世界都在沉默，直到你说答应我要跟你在一起，每分每秒快乐的折磨。为什么我一个字都还没说，明明是该表态身后，二三四五六七，爱上你了对不起，满心烦恼烦恼消耗，爱我别放过我，你等着我来 say I love you，我确实很在乎，已经让你非常感。 可能刚才介绍跟费玉清合唱的那一位女歌手的名字的时候，确实被压在了音乐当中，所以听不太清楚。我是刚才认认真真的哈，再补报一下，跟费玉清带来那首《嘿嘿嘿》的那位女歌儿呢，名叫做孙馨予，声音很干净，很清亮，对不对？至于刚才有跟他们一起合唱的那位女歌手，实在是太不知名了哈，无名氏。好了，感谢各位，感谢刚才方大同带来的一二三四五六七，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有请 Taylor Swift。 Swift Style， 也谢谢棒影继续留言告诉我说他喜欢和你一起唱的 Style。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好了，下午的3:52，马上也要带来今天节目当中直播的最后一首歌了。我把他的时间留给拉拉徐佳莹，很多人特别喜欢徐佳莹安静下来的状态，就把这首 Live 版本的《突然好想你》带给你。好了，感谢各位收听，稍后4点是能量音乐，也祝愿你下午充满能量。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系，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 决心自己过，没有